地相信声音的力量，他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屏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是周一啊，又是崭新的一周，很高兴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还是照例呢要提醒大家，除了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呢，同样您可以登录易直播或者是微博这样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啊，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而且在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您有想说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哎，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哈，其实上周有很多热门的这个事儿哈，大家一直在讨论。其中啊有一个我观察到这个被转发特别多，而且呢可能跟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不能说非常重要的一条新闻哈，是非常这个引起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啊，是由著名的这个作家冯唐写的，叫这个全名应该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反正是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男性。 对，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转这个，其实不管是男孩很关注，我发现身边的女孩也很关注。但是虽然呢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啊，我们也都算这个青年当中的一份子，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我们跟中年也会越来越贴近。其实现在青少年朋友们也不要高兴太早，觉得哎呀你这写的跟我都没什么关系，说的什么发胖啊什么脱发呀都没关系。哎，但是过几年可能你就不这么想了，就会感觉到很紧张。 其实你像冯唐这位作家哈，本身就写了很多的青春文学。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还被改编成这个电视剧的春风十里不如你。都是他的经典的作品哈。其实他会写很多在这个人生当中一些伤感，然后一些无奈哈。所以呢冯唐的作品本身就有一丝丝愁绪。所以这次他推出了这篇文章呢，有一部分朋友在抨击他哈，当然也更多的人说这篇文章让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就是说对于中年男性哈，可能原来呢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看到的可能就都是霸道总裁啦，然后或者是这个破坏自己儿女那个婚姻幸福的这种大家长啊等等哈，但是还真没从这个中年男性的本身的这个上面去找一找，就是说中年男性他们到底应该寻求一些什么，或者说到中年男性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应该去追求一些什么哈。 对，其实啊大家其实每一个人哈，我们说这一生只能活一次，那么从青年到中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啊，就像刚刚赵爽说的一样，可能很多朋友都感觉这个时候会很迷茫。其实呢我个人啊看完那篇文章当中啊看完之后我的看法是确实他说的一些问题呢目前确实在很多的 这个人到中年或者说进入到三十多岁开始往中年路上走的朋友哈、啊，都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人到中年跟你在青少年的时候你所考虑的问题或者说你所面对的生活社会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对， 就打个比方来讲，我们小时候可能哎呀生活的烦恼我们都会觉得离我们远。如果大家现在一说起来这个人生觉得最幸福的时光在哪儿度过的，很多朋友大部分的答案都是上高中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你感觉很快乐？因为没烦恼。 对 对，但是人到中年之后，哎，你尤其是这个成家立业之后哈、啊，你会面临着很多生活上的琐碎的环节，比如说光说这个家里，比如说哪儿漏水了，什么哪儿装修了，这天交的那个费，那天交的那个费，去谁买菜谁做饭谁洗碗，就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讲这个生活琐事，其实让每一个这个成年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面对起来说，哎呀，都会感觉到很头疼。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就着这个话题哈、啊，来聊一聊关于中年危机以及中年的一些恐惧的影视作品哈、啊 嗯。 其实说起来，我倒是觉得，为什么经常提到中年危机，我们经常会首先想到男性而不是女性呢？ 哎， 就是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哈、啊，就我觉得很多的小男孩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满满的期待的。 嗯， 比如说一般男孩会有英雄梦，这个女孩就很少会有。 嗯， 比如男孩一般都是幻想着自己靠一人之力去拯救这个世界， 嗯， 但是女孩一般就很少有这种幻想啊，哎，女孩一般就是跟着那个拯救世界的英雄身后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觉得到了中年的时候，很多男性会遭遇到人生的一次大的变动，就是说， 就发现生活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对，他的梦想。当他的梦想第一次被折断的时候、就是他第一次发现其实并不是说自己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当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家庭跟他想象的并不是说和原来是一样的时候哈，我觉得这个时候遭遇到了一些挫折，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打击，因为跟自己的期待真的是相差太远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心理上面的，然后由心理导致的一些生理方面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就产生了。 嗯， 所以发胖我觉得是个表象。 对，发胖是个表象，但其实它也是恶性循环当中的一环。 对， 就是说你考虑事儿越多啊，你可能这个陷入这个整个情绪低落的时间越多，你的体型可能不受控制的程度越大。 对， 你体型一不受控制，可能就觉得哎呀，你看我心情都这么差，然后体型变成这样怎么办？然后很多人就会哎呀，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啊，一遍一遍的循环下去了。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正好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几部啊非常经典的关于描写这个人到中年的电影哈、先来看一下人到中年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然后影片当中的这些故事哈，有些呢也是取材于真实的事例，我们看到其他人，哎，人到中年的时候有活得好的有活得不好，那活得好的人或者说安全的度过了这个所谓的中年危机的人，哎，他们是怎么来做的。 我们今天盘点的这个第五名啊，也是第一部电影呢，叫做克莱默夫妇，是一部也是非常经典的影片了，第52届奥斯卡的金像奖。 这部影片呢也是非常的厉害，是诞生在1979年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片子，因为这个片子还是比较有名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片子当中啊，应该是在开场部分的一个电影的插曲，我们先来一起通过这个插曲来共同的先来回味一下啊这部经典的电影《克莱默夫妇》，我们一起来听。 刚我们听到呢是来自于电影克莱默夫妇当中的一段插曲啊。其实刚刚为大家播放的这段音乐呢也是啊大有来头，是来自于维尔瓦蒂的叫做曼陀林协奏曲哈、啊。也是被应用到了这部电影当中。其实呢这部片子大概讲述的就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男性哈，或者说女性，或者说一个家庭，人到中年有了小孩之后，哎，会面临着一种关于家庭上可能会有一些小纠纷、小矛盾出现。哎，这部影片当中就是，这个女性呢，就是妈妈的这个角色哈，是一名这个全职的太太、家庭主妇，但是呢，她就会觉得，哎呀，终日的这种相夫教子的生活会让自己感到很空虚、很劳累啊，就觉得自己的空间都没有了，自己的爱好都没有了，就全心扑在家庭上，久而久。之哎，就跟自己的丈夫之间在沟通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然后呢，哎，这个父亲这个角色，也就是克莱默先生哈，哎，他在这个太太走之后，非常的不适应，他自己要带小孩，要处理很多家务，而且他在外面又属于在事业上比较上进心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就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幸好，在小孩还有自己还有在邻居们的帮助之下，他慢慢是度过了这个难关。但是度过这个难关之后啊，就在刚刚他过了这个坎之后，那个小孩的妈妈又回来了。哎，两个人后边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可以啊在影片当中自己去看一下。 对，其实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中年危机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哈、啊，都是起源于家庭。有很多就是男性到了中年之后，他开始有这种危机感，都是家庭的孩子的诞生开始产生了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压力吧。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中年的夫妇当中哈、啊，经常会觉得丈夫我应该就这样这样，然后妻子应该就那样那样那样，然后就把两个人之间所做的事情都变成了一种应该。所以有很多可能两个人在恋爱阶段会去沟通的一些问题，到了真正一个家庭的时候反而不会去沟通。时间长了，可能丈夫就觉得啊，你看我的妻子总在抱怨什么什么什么，而妻子说我的丈夫总是不听我抱怨什么什么什么，他又不理解，所以慢慢的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裂痕。而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男性在工作上面的压力，加上在家庭方面哈，可能另外一半的不理解呀，孩子的吵闹啊之类的，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变化。这个是很多中年家庭会去遇到的，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是这样的，国外也是这样的，所以这部影片其实就探讨了国外这样一个就是普通的家庭当中哈面临的这样的一种矛盾吧。 嗯，没错，尤其是刚刚赵爽讲的，在这个小孩诞生之后，这时候啊，其实在这部影片当中啊，所描写的妈妈这个角色，她在当时那个时代呢，我们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但其实另外一点，她还是比较具有符号性的这样一个角色，也就是克莱默太太哈。因为这个角色呢，当时哈，这个女性意识哈，或者说这个女性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是刚刚啊，在全世界有这么一个苗头的时候，哎，出现了这么一个全职太，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知道这种情况，其实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地方会出现比较多，就是男女一个关系是否平等的问题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啊，都出现过，包括这个很多的他们的领导人哈，也在这个问题上经常会发表一些自己的或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这个男女关系是否平等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一直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那么克莱默妈妈这个角色，她作为一名全职的家庭太太，哎，她可能之前跟很多人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她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就像赵爽刚刚讲的，是一种社会上普遍大家共同的当时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哎呀，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受了很多很多委屈的，其实我们并不想这样，但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们有所牺牲，但是牺牲之后，如果哈，我的另一半不能给我一个很满意的沟通方式，或者说是两个人因为相处久了各种各样问题的积累啊，不能有一个很满意的这种生活状态的话，哎，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选择，或者说我不干了，或者说要么就怎么样啊。其实这种情况一直之间存在了很多年，但是就从这部影片啊，它为什么这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从这部片子所处的那个年代开始，慢慢很多女性有了一些自己的不一样的选择。 对，就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是夫妻之间要达成默契，第二呢是看你自己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对， 比如说有一些 女性朋友觉得我就是要在家相夫教子，我对这件事儿非常的乐意啊，其实他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就是怕在这种万般纠结的情况下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就说我既想有自己的一个生活，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家庭又没有给我想要的那种生活，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肯定就要有一个怎么说呢，回归到他的生活正轨的一个过程了。 没错哈，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排名在今天我们这个电影榜单第五位的描写中年的电影，第五位就是克莱默夫妇。那么另外其实哈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片子因为这个演员阵容啊是很强大，是一名这奥斯卡影帝达斯汀霍夫曼以及另外一名奥斯卡的影后梅丽尔斯特里普两个人联合出演的，在片中的很多的段落哈也是被很多的电影爱好者们被奉为呢是这个影史上经典的表演桥段哈，这个片子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也是推荐大家如果对这些中年危机有一些困惑的话或者说对这个话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一部克莱默夫妇。那马上呢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的第四位哈，为大家介绍的这部影片呢同样是非常有名，而且不只是描述这个中年的话题，其实还是一部非常励志的影片哈，其实是讲述了一个男人如何从一个怎么说呢不太成熟的中年男性变成一个非常成熟而且很成功的中年男性，这就是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一部影片叫做当幸福来敲门。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哈这样一部奥斯卡的经典影片哈。 哎，刚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呢，就是来自于这部诞生在2006年的影片《当幸福来敲门》当中的一段主题的音乐。 嗯，其实这部影片呢，虽然也是讲就是中年危机啊，这个应该确切的说是中年人遇到的危机，而不是说那种特别怎么说呢，特别纠结的中年危机的状态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一部作品也是探讨了一个男人人到中年之后成长的过程。 对，没错哈。这部影片其实要跟大家来分享哈，主要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其实是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取材于美国的一位真实的投资家，哎，他的一段可以说是成长的经历哈。那么这个人呢，之前哈也是跟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一样，这个工作呀、上班呀，但是直到有一天，哎，他在结了婚之后，突然有一次哈，这个公司因为这个业务不景气啊，公司要裁员，然后就把他给裁掉了。然后裁掉之后呢，哎呀，家里因为还有老婆孩子要养，然后呢，他的老婆等了一段之后就觉得，哎呀，始终不见起色，而且家里的生活已经因为没有经济收入的来源了，越来越困难，所以呢，老婆就决定，哎，跟他分开了。于是就剩下这一个人啊，带着小孩儿就开始，哎呀，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呢，就是在这当中，可以说在人生的最谷底哈，激发出了他的信念，然后就开始去美国纽约的华尔街，从最小的学徒开始进行打拼，最后呢成为了一个华尔街非常非常知名的投资专家。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去跟一些比较成功的人士聊天哈，你会发现他的人生经历当中真的是会经历很多波折，以至于呢就现在比如说对我来说，跟一个人聊天他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的话，我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就将来他一定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只有说当他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并且从这样的一些事情当中走出来并且爬起来的时候，你才会认为他真正具备了一个一直成功下去的一个必备的要素。所以我觉得可能像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是很多就是喜欢打拼事业的这样的一些男性朋友哈，包括女性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但是相对来说其实女性朋友她会更柔韧一些，所以当有一些大事儿，对，当有一些大事儿发生的时候不会就是打击这么大哈。但其实很多的男性，咱们说过刚则易折嘛，就是说他太刚硬了，而且我就刚才也说了，从小到大都会认为这世界是自己的，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整个世界，所以当他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伤害的时候，反而会给他的打击会特别大，就感觉啪一下就完全折断了。而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走出来的人，我觉得才是真正可以站到人生巅峰的人。就是说如果他没有经历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他永远走不到那个人生的最巅峰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哈，就是联系到我们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的那篇文章哈，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男性哈。你说这个我们在人生当中啊，不管是从自己的状态，还是从刚刚我们讲的这部片子啊，《当幸福来敲门》，他碰见这种生活上、工作上的挫折哈，可能碰到的问题有很多。那么在这么多的问题重压之下，我们怎么样还能够像那篇文章当中写的一样，哎呀，去坚持锻炼呀，去坚持自己各方面这个素养的培养？其实说实话啊，不容易。其实说实话真的是不容易。可能大家人在青年的时候，就像我们这样哈，这样一个岁数，可能距离中年哈，我们说的这种中年的这种困惑还比较稍微有点远。我们看的时候想，哎呀，这个锻炼身体嘛，或者多看看书嘛，或者怎么样，这好像不是很难的事儿。但是可能随着啊，我们一点点的长大啊，就包括像刚刚赵上讲的这样哈，会这个人生当中这个遇到挫折是很难免的事情， 对， 每个人都会有。 对， 那么一旦遇到这样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哎，去对自己的外形或者说内在哈，这种整个生活的品质会有一个要求啊？这就说实话啊，真是不容易。 对， 所以呢，我觉得哈，一个比较易行的办法就是尤其是对咱们这个青年广播的这个专门的听众朋友，就是青年朋友说，就是在青年的时候最好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比如说每天去锻炼呀，包括这个在吃上也有一些控制啊，这个习惯养成之后，哎，可能就会好一些。 对， 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很好的生活习惯，突然经受到一个什么挫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如果想再保持的话，真的是可能会有些困难。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伙一块儿来盘点一下哈，一些跟中年人会遇到的一些事情相关的影视作品哈，尤其是电影。那我们上半段当中呢盘点了两部，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真的是，因为我是印象没错的话，应该在前年好像看完了这个片子，当时呢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喜欢。 嗯， 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一部影片，叫《哀乐中年》。这部影片的诞生时间比较早了哈，也是在1949年。 嗯， 啊，这个距今已经这个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呢，这部片子啊，我先讲我为什么很喜欢，而且呢，这个向大家推荐它，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一些对于社会的意识啊，或者说对中年的这个认识啊，还是很超前的。 嗯， 是由这个也是啊著名的这个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桑弧来亲自编剧和导演的这部叫做《哀乐中年》。他其实讲述的故事呢，可能是当时哈大家会觉得哎挺稀奇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毕竟知道这个这么多年之前哈，这种社会的状态啊，或者说社会舆论的环境跟我们今天是不太一样的。 嗯， 哎，讲的呢是一个家里边有一个爸爸，他呢是一个民办学校的一个校长。 嗯， 哎，这一辈子就特别喜欢干这个教育方面的事儿哈，就自己办了一学校，然后收了很多的学生来上学。然后呢，他家里有几个孩子，在他长大之后，这几个孩子都长大了，而且这几个孩子都有出息了，哎，变成这个社会地位啊，包括整个的经济收入上都比较不错的这么一种状况。然后，哎，他的这几个孩子们就说了，说爸，你能不能别再去你那个小学校当校长了，会觉得哈，我们跟自己的同事啊，或者说跟外边人说起来，说你爸干什么呢？说你我爸还在外边当校长，然后会觉得我们很不孝啊。然后呢，觉得咱们给咱们家里也不是很光彩那感觉。于是呢，就把他们这个父亲哈，就是给弄回家里来，天天教他那种常规的，他们认为的这个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应该做的比较体面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养养鸟啊，摆弄摆弄花啊。但是呢，他爸爸不喜欢这些东西啊，就一直哈，就感觉有这种啊，自己的生活不是很开心。然后，哎，这个时候又突然认识了一个他老朋友的女儿，也是在他这个学校里当老师。然后他爸爸就跟这个女儿之间，哎，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情。最后呢，俩人又好上了，因为这个妈妈的角色已经过世很久了哈。然后这孩子一看又不干了，说：“哎呦，你这找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这可能一说出去就觉得给家里边很丢人。”然后孩子就都不支持他去娶这个女孩，然后但是就最终两个人还是排除万难在一起了。 嗯， 但是我们这些故事放到今天来看，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也没什么， 但是没什么，对 对，但是1949年我们想到那个整个的这个历史环境下去看哈，这个故事在当时已经属于很超前很超前了。 对，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也大概听了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啊，还有整个故事发生的一些过程啊。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探讨了另外的一个到了中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认为中年人应该干什么，和你自己内心当中认为的就是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未必是同轨的。 对， 就说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约定俗成的，咱们说成见吧，或者说一些社会的规则，比如说人到中年之后你就不应该怎么怎么样了，说人到中年之后你就不应该每天晚上下了班之后你再去一个酒吧里面喝一杯啤酒然后再回家，不应该，对吧？至少在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是这样的，当然有些国家的文化是很喜欢这样哈，或者说人到中年之后，那你周六日就不应该跟朋友聚在一块儿了，你应该回家陪孩子，然后陪着媳妇儿去这个商场里面，去这个游乐区里面去一块玩儿。 对， 哎，如果这个时候反而你去这个跟朋友一块聚会，那你就不应该，你是错的。所以其实很多到了中年之后就会遇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年轻的时候你犯这种事儿，犯这种就是咱们所谓的打引号的错误，别人会觉得哎呀他还年轻嘛，他是值得原谅的。可是到中年之后就说哎呦这人不务正业，哎那谁谁谁他的老公可真的是哎呀太 对， 你知道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评价。 对， 所以这样的一些舆论的压力其实也造成了很多的朋友就到了中年之后他内心寻找不到真正的自己。尤其是在家人更加不赞同他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虽然说这部影片之前提出这个问题呢可能到现在已经不太存在了哈，但是至少说他让我们去反思，说真正到了中年之后该不该追求自己的幸福。 其实啊我觉得你刚刚说这问题特别对，而且哈、啊、 你刚说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中年， 对， 在青年上其实也有啊。我们这个可能大家哈，就像刚刚赵爽讲的，约定俗成，就觉得哎，你到什么岁数应该干什么事儿。但是呢，很多朋友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哈，很多朋友也都变得越来越有个性。那就是说我就不想干， 对， 那怎么办呢？所以哎，这就跟社会的这个传统的观念，或者说社会舆论之间啊，就产生了哎一些小的矛盾。那么这部《哀乐中年》影片当中啊，其实也有一段哎，这个就是爸爸这个角色以及他最终娶的比自己小很多的这个女孩，这两个角色之间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非常精彩的这个讨论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这个电影当中的一段原声。 他说我的一只脚已经踩进了棺材了，我大概是太老了。我 她是一个没知识的女人，她的话怎么能听呢？ 不单是她一个人呢，所有家里的人全都反对我们。他们说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他们全体不来参加婚礼。 他们不来你就觉得可耻吗？你错了，可耻的是他们自己。 还有他们叫我们自己找房子，他们不许你进门。 他们就是请我去我也不会去的，我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 还有呢，他们要用校董会的名义不要你做校长了。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我们不能另外办一个学校吗？ 另外办一个学校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这个学校是我一生的心血。 你不能把旧的东西看得这么宝贵，你得有狠心丢掉旧的才能去创造新的。 我不明白啊，为什么他们对我这样残酷呢？为什么我要结婚就好像犯罪？大概这个世界是他们年轻人的世界了。 你又错了，你以为他们就能代表年轻人吗？绝对不是，他们不过是未老先衰的一群罢了。 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影片《哀乐中年》当中的一段这个场景哈。这个当时有几句话还是给我这个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这个他们就能代表年轻人吗？他们只是代表未老先衰的一群人罢了。还有一句就是其实不能把旧的东西看那么重哈。 对 啊，其实这个到了中年之后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容易哎犯的一种不能说问题啊，出现一种现象，就是说哎觉得自己旧的那一套哎自己觉得很认可，而且觉得很对，对于这种新生事物啊很排斥。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了今天啊，这科技发展也越来越快了，如果不加紧学习的话，那真是可能没几年的功夫，哎呀，就会有一种被社会所淘汰或者边缘化的那种失落感。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都是源于恐惧，就是他内心当中恐惧这个事情他无法掌控。就其实每个人都是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掌控欲的。而到了中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时候，你就很恐惧说很多事情我掌控不了了。那掌控不了怎么办？那我就只好守着旧的那一套，至少我可以掌控。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到了中年之后我们内心当中会非常纠结的一个原因。一个是我一方面也想跟着时代去进步，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是我完全就固步自封哈，把自己封在那个套子里面的。但同时呢，你又害怕自己掌控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的影片哈，也是在探讨这个中年人的一个现实生存状态的同时，也是把这种生存的困境给摆到大家的面前了。这就是冯唐那篇文章，就是说为什么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那么多天，即使我休假在国外，也一直能看到，就是说这个热搜 在发哈， 对，热搜榜上面很多人都在发这个，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只是没有人去很确切的去思考说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种状态哈。 没错哈，就像刚刚你讲的这个描写中年人的这种现状或者说是困境哈，刚刚我们介绍的这几部影片都是这样。但是说到这个，如果是突出这个困境哈，我们马上为大家介绍的这部影片，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对困境这两个字啊，或者说对这个定义，它整个的描写最为生动的一篇。这个是在2004年的，一部影片，当年呢也是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以及最佳导演的获奖者。这部影片叫做《鸟人》。这个片子呢，它有很多的噱头，可能这个平常喜欢电影的朋友都知道，这部影片做到了非常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它整个全片哈，从开头第一个镜头到最后一个镜头，用的是一镜到底。就换句话来讲，我们从视 视觉上来看，这部影片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剪辑的，就是一个镜头从头拍到尾，一直拍了两个多小时。但其实事实上它还是经过了几次的剪辑的，只不过它用一些很巧妙的手法让我们从视觉上哈察觉不太出来。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凭借着啊这个可以说独特的噱头跟技术哈，当年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那么这部片子其实也是描写一个所谓的中年危机的一部很典型的作品哈。这个描述呢，就是之前在美国好莱坞的一个演员啊，他也是饰演了一个超级英雄的角色，然后很火，但是过一些年之后呢，新作品不是很给力，他就觉得哎呀我被人忘了，然后他要去百老汇，他自己攒这个阵容哈，攒团队组了一场这个百老汇的剧，然后想在戏剧舞台上东山再起，就描述了他排戏前前后后过程当中的一些事儿。其实说来哈也是比较巧的，就是鸟人当中他这个主演哈应该是叫迈克尔基顿，他本人其实他个人的经历作为一名演员来说哈，跟这个故事当中主角的这个经历其实是有点类似的，也是之前演过一个片子非常火，然后近几年好像慢慢已经被人给忘了，哎，他们经历其实是很相似的， 所以其实你看这部电影一出来，就你会感觉他的表演，还有就是对于，那种状态的困顿，他诠释是非常到位的。而且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镜头，应该是他是一只大鸟吧， 大鸟在他身后飞， 对，然后那样的一个镜头，我觉得，哎，突然间就是把很多人内心当中的一种状态给你怎么说呢，给你外化出来， 对， 就这种状态，其实你看了之后，你说不上，你很难用言辞去说它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很就是心动，但是的确会打到你心坎里面那个点上去哈。 没错哈，就像刚刚赵老师讲的一样，那个大鸟那个镜头我也印象非常的深，应该那个大鸟就是他之前饰演的那个超级英雄的角色，那么他其实的生活一直还认为自己是在那个超级英雄的光环之下，还认为自己还像以前那么红，但其实事实也不是这样了。 对， 所以他整个的片子当中啊，从开始到结尾，其实关于这个人内心啊，也是不断的跟过去的自己处于这么一种相互这个纠结和斗争的状态啊。其实包括这部片子，它的很多技术上的这些手段，刚我们讲的，不管是从一镜到底也好，还是从他的音乐也好哈，都是为了突出一个中年男性在他的这个遭受危机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困境，因为一镜到底真是把这个整个电影的空间啊封锁得很狭小哈，我们在这就是看片子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非常非常挤压的这么一种心理的状态。其实包括音乐也是一样的，这部片子的音乐用了很多这个非惯常的电影配乐的方法，用了很多的鼓点儿，我们也是为大家找了一段这个片子当中的配乐，我们先也是一起来听一下，来感受一下这部经典的影片《鸟人》。听到是来自于《鸟人》当中的配乐啊，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有特点啊，都是鼓点儿，而且大部分哈、在这个创作的时候都是纯即兴的一个艺术家，一个敲鼓的艺术家哈、来这个创作的这个电影的配乐。 对 啊，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对人物内心的一种刻画吧。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这部《鸟人》，这是排到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二位的作品。 对，其实这样的一部作品也是在探讨，就是说一个现实的状态和他内心状态的一种梳理， 嗯， 就是说自己认为的和这个现实真正的状态不大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内心，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种内心的困顿啊。不过如果说到这个外部的状态，其实刚才咱们第一部电影当中也说了，就说人到中年之后呢，一定会遇到一些就是身边的朋友还有这个家庭的状态都不一样了，那这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到底怎么去解决？有一些解决成功的案例，有一些解决不大成功的案例哈。那其实我们下面要说这部影片呢，算是解决的比较成功的案例了，而且它是一个三部曲，从第一部开始我们就见证了两个人从相爱到相知，然后一直到这个整个遇到一些困顿的过程啊，所以可能会更深刻一些吧。 嗯，对，这部影片呢排在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一位啊，关于刻画人到中年的影片，叫做《爱在午夜降临前》。刚刚赵爽提到了，一共有三部曲啊，这个前两部。第一部应该叫爱在黎明破晓前， 嗯， 第二部叫爱在日落黄昏前，其实也就是描写人三个阶段哈，不同发生的故事，而且呢这三部曲啊也是被很多朋友都捧为这个所谓叫爱情圣经啊，都是很喜欢，因为他们本身这个三部电影啊拍摄的相隔的时间就是9年， 嗯， 等于相当于这个三部片子这个一共啊耗时应该是前后有18年， 嗯 啊，横跨18年的时间，其实不管是从我们看这个片子剧中的这个人物来讲，还是作为这个片中的两位主演啊，伊桑霍克和朱莉德尔佩这两个主演来看，我们其实也可以从18年的这个跨越人生的跨越当中啊，能看到他们内部和外部上的很多的变化。 嗯， 在这个第一部片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的年轻，非常的漂亮。而到了这个最后一部，也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部《爱在午夜降临前》，哎，两个人就感觉，哎呀，确实啊，尤其是作为这个朱莉·德尔佩啊，当时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演员啊，但是到这一部呢，人到40多岁，还是会感觉，哎呀，确实是岁数大了。嗯、 就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到中年的一个变化， 嗯， 就之前在说到这个什么。油腻的中年人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用一些外在去评点啊，什么发福了呀，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外在的一些体型上面的变化，但其实可能更多的变化是他一种人生状态的变化，就他的整个人的气质的一种变化啊。其实我觉得看这两个主演在这个到了中年之后，我觉得在这个气质上面跟年轻的时候也完全不一样了。 对，没错啊，尤其是刚刚赵爽讲的这一点，我们如果是回过头来再看他们18年前，也就是他们拍的第一部叫《爱在黎明破晓前》，那是一部非常浪漫的片子，就是两个人在火车上偶遇之后，在维也纳哈是度过了浪漫的一晚。 嗯， 其实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那部片子，它当中啊两个人讨论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现在看，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属于年轻人的那种独有的浪漫。两个人会讨论啊，对于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憧憬，以及 文学呀 ，比如说天文呀，然后历史啊等等等等哈，这些问题都会。去讨论，但是到了这一步，爱在午夜降临前，两个人已经过了10好几年，快20年，真正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他们以前讨论那些问题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觉得你哪一句话说的不是很合适，两个人就会因为这个小小的点哈，开始拌嘴，进而大吵一架。其实，为什么把这部影片排在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一位呢？因为它是关于啊人到中年，尤其是从青年走过来哈，人到中年产生的这种变化所刻画、所描写的最为真实的这么一部影片作品。 嗯，或者说，其实任何一个人到了中年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烦恼， 对， 问题是在于你愿不愿意主动去承认这些烦恼，并且去解决它。 嗯， 如果说度过了这样的一个咱们说中年危机的阶段，可能你会进入到一段崭新的人生的历程啊。 嗯，对，这个中年危机啊，刚刚我们跟大家也是，说了5部影片啊，这个剧中的主人公也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危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际遇，但是这个总归成一句话来讲呢，就人到中年确实要面临的问题比青少年的时候要多很多。 嗯， 所以哈，还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一样，如何避免成为一个被生活这个我们说折磨也好，或者说一些困境也好哈，给弄得不是很理想，跟自己的状态这个跟自己的想法出入比较大，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真的需要大家在这个青年的时候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 这个不管是国内也好还是国外也好，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们，他们其实人到中年，那他们一天到晚面对的这个烦恼哈事儿也很多，一个公司的生死存亡可能就在他们的这个一念之间。但是你看他们其实身材啊，包括各方面外形方面保持的也很不错，相信他们也是啊在这个工作之余也抽出了很多时间来进行锻炼的。所以真的这方面啊也是希望啊各位朋友，尤其是各位青年朋友，不要觉得这个事儿离自己很远，等到自己真正意识到这个事儿来的那一天往往已经晚了。 或者说不管是处在怎么样的人生阶段，都自己经常去问一下自己的内心，就是我到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我将面临什么，我正在面临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拒绝的是什么哈，可能会活得更清楚一些哈。当然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这说的 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哈。 对，但是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伙一块分享吧。 对，好，非常感谢啊，今天大家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收听我们两个中年人给大家做的论述中年危机的节目。这个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吧，尤其还推荐了这么几部好看的电影哈，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啊都能去看一下。那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送出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部影片也排到榜单第一位的《爱在午夜降临前》的一首非常好听的配乐啊，在配乐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明天咱们再见。 Bye-bye.